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听众朋友，今天北京的声音节目，请听徐徐道来话北京，由北京交通广播推荐。 日下祭烟幽州城，历史残篇老北京，有个大杂院， 胡同深处藏着宅门大院的精气神， 有前铺住东南房， 人文古迹透着厚道有面的北京 话。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德亮。 听徐德亮，徐徐道来，话北京。 大杂院里头，老北京的故事。永定河是海河水系五大河之一，位于河北省的西北部，上游桑干河。源泉出山西省北部管岑山，东北流到河北省怀来县，汇洋河入官厅水库，出水库以后这才叫永定河。由于地势的原因呢，古代永定河流域常常水患连连，对北京城内城外都造成极大的威胁。据说百姓为避免灾祸，为了安稳生活，产生了很多呢脍炙人口的永定河的传说。在2006年，经石景山区申报，永定河的传说入选为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么今天呢，咱们就再来听听有关的永定河的传说。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德亮，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徐徐道来话北京。永定河的传说是形象生动，内容丰富，具有丰厚的地方色彩，那是永定河的人民呢智慧的结晶，同时呢也折射出当地老百姓为制服水患，与大自然不懈抗争的这种斗争精神。那么咱们有几个传说故事很好听，今儿讲哪个呢？您呢听我给您徐徐道来。 来吧，您就再听哦，北京城里头您了看看，天坛地坛白云观，西山景山万寿山，北海故宫博物院，这不东四西单鼓楼前，高粱赶水把老龙王来撵。 请徐德亮徐徐道来话北京。 北京的故事，很多老人们说呀，从前石景山南边不远的地方，在永定河岸边上那个镇水的铁牛的肚子里头有一颗金心，天南地北不少盗贼都惦记着把那颗金心掏走。果真有一年呢，这镇水铁牛肚子里的金心让人偷走了。铁牛能镇水，这铁牛能镇水呢，就因为大水来了呀，铁牛肚子里的金心就能叫唤。附近的黎民百姓们听到铁牛的叫唤声，就赶紧的躲避洪灾。现在这金心没了，怎么报警啊？有这么一年夏天，大雨天夜里啊，铁牛就听到永定河上游的洪水就冲下来了。他想报警啊，可憋足了劲儿，撑破了肚子，也没发出半点声响来。他那金心不让人偷走了吗？哎呀，铁牛急得使劲的跺脚，就震醒了永定河里睡觉的仙龟。这仙龟呢从水里伸出头就问铁牛，那你瞎挣的什么呀啊？铁牛说，洪水要冲下来了，你呀快点给村子里的人报个信儿。仙龟一听，你瞧我也不会喊，我爬得又慢，可等我爬到村里呢，洪水就冲过来了。铁牛就说，你赶紧想个办法啊。这仙龟一瞧，这铁牛还是真的想救人， 而且仙归一想，我自个儿也在修行呢，就千百人的性命，这不是小事儿啊。哎，于是就说西山上啊有个几千年的无底洞，要不我把水吸进肚子吐到洞里，这样这洪水呢流的能小点，能给岸上的人呢多留点逃生的时间。说时迟那时快呀，仙归话音未落，这滔滔的洪水已如决口之势狂卷下来了。仙归顾不得多想，伸出脖子张开大嘴一口就被洪水吞进肚子，然后一扬脖把这水啊就吐进了西山无底洞。就这吸一口吐一口，吸一口吐一口，仙归啊就减弱了洪水的流量，这样这个永定河两岸就没发生洪灾。从此呢，每次永定河大水，仙归都吸水，岸边的老百姓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说这个几千年泛滥的永定河不犯洪灾了，以后就叫永定河吧，就是永远安定。可是呢，这仙归啊后来就病了，这一病呢能吸的水就少了。他就跟铁牛说我肚子呀越来越胀得疼了，我身子呀也越来越重了。铁牛看着一天一天病重的仙归，可只有伤心，想帮忙帮不上啊。这一天仙归很虚弱的跟铁牛告别，要往永定河东岸的一个将要被洪水冲毁的堤坝爬过去。铁牛就问仙归说，你爬那儿干嘛呀？仙归说，我已经不行了，我要用身体去堵住那个口子。铁牛说，龟老哥，你是仙归呀，你怎么得的病啊？你得的什么病啊？这仙归说，哎，我吸了几年永定河的河水，这河水里都是泥沙，我吸进肚子里啊把水是吐出去了，可泥沙都沉积在我肚子里越来越多，我喘气儿都难了。仙归说完用尽最后的力气挡在眼看就要被冲垮的永定河东岸的一个低洼的地方，霎时间那儿就长起了一座山，后人呢就管它叫石井山，据说这就是仙归所画的燕都第一山。当然这个无定河改名叫永定河，这个其实跟仙归也没关系，这是民间传说，这是康熙皇帝治理永定河见了效，把无定河改名永定河的。 徐徐道来话北京，传奇故事说不停。 刚才呀咱们讲的是无定河变永定河这个传说，这个故事呢这是出自杨金凤编著的《永定河的传说》这本书中。那么好多故事的讲述者呀都已经去世了，这书里收了很多讲述者讲述的故事，咱们下边再来听一个叫王老汉栽种河堤柳的传说故事。从前在永定河的东岸住着一对老人，老头姓王，哎，瘦筋八骨的，个子也矮，人们呢管他叫王老汉。王老汉跟王婆婆开了一个小饭铺维持生计。炎夏的一天晚上，王老汉跟王婆婆看天气阴沉，赶紧收拾了院子里的东西啊，想早点歇着。俩人刚收拾利索，就见天空中是电闪雷鸣，转眼间风沙从远处卷着卷儿卷着旋儿的刮过来了。再看永定河的河面上，黑雾一团接着一团由北往南滚滚而来。老汉和王婆婆忙躲进屋里掩上两扇门。王老汉在屋里啊，门插管还没插好呢，就有人在外边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打门。那劲儿啊，哦呦，哪是打门呢，拍着一下，说不好听话，震得房梁都颤，房上的土都往下落。王老汉就想，什么人这么大力气呀？啊，还没等王老汉缓过神来呢，早有三个牛犊子一样的大汉冲进来了。三个人啊冲进门，二话不说，再一瞧，进了三个牛犊子一样的大汉。 这仨人长得，哎呦，一瞧这头一个啊，大高个儿横着宽，小脑袋，这什么模样？这是跟一大八仙桌子似的。再一看第二个，嚯，齁长齁长，从脑袋到肩膀，到胸，到腰，到屁股，到腿，一边粗。再一看后边这位大尖脑袋，这脑袋怎么还分着叉啊？这是七愣子八角的，这是什么玩意儿？这是。这仨人进门二话不说，拍着桌子就喊：“嗯，来一坛子酒，来三海碗肉，嗯，五十张烙饼，一大铁锅粥。”王老汉一听：“多少您呢？五十张烙饼啊？对，五十张，六十张也行。”王老汉一听，那别问了，再问七十张了，坐吧。拽着自个儿的媳妇儿，这老太太上柴房赶紧烙饼做饭。老太太呢，厨房烙饼。王老汉呢，这儿哎，把酒啊、肉啊全端上来，咣当咣当往桌上一端。哎，等到出来把门带上，看看烙饼去。等烙饼烙差不多了，把烙饼拿出来，再想进到这屋里的时候，这王老汉多了个心眼儿，我看看吧，这什么人呢？这是。顺门缝往里一瞧，哎呦，差点啊就叫出声来了，让他魂飞魄散，裤裆里的水都往外冒。怎么回事啊？一瞧这大桌子围着这仨，哪是人呢？感情是一只大王八，一条大泥鳅，还一大虾米，呱吱呱吱那吃呢。嚯，还吃肉呢，还喝酒呢。王老汉一想，哎呦，我算知道了，这是永定河里的妖精啊，我怎么今儿碰见妖精了？你别看要这么些东西，吃得快喝得也快，一个时辰的功夫都吃完了，在里边又变成了人形，拍桌子梆梆梆，烙饼呢？进来烙饼。王老汉就进去吧，把烙饼端进来，这三位嘻哩嘎喳都吃了。哎，那么都吃好没有？中间那大王八，这当然变回人了，他就问旁边那两位：“吃的不错啊，吃挺好。”“嗯，吃的好就行。”“嗯，多少钱呢？”王老头一听：“别去，别，哎，您看这大风大雨啊，有你们几位上我这小饭铺吃饭来，我是蓬荜生辉啊，我还能要钱吗？啊，咱们就结个缘吧。啊，不要钱了。”“真不要钱啊？”“真不要钱，真不要钱。”“嗯，那就谢谢你了，我们走了。”仨人就往外走。往外走啊，这王八先往前走，虾米在中间跟着，泥鳅在后边。临到院门了，领头这俩回头冲泥鳅说了一句：“哎，跟他说，跟他说啊。”头来大王八跟大虾米架着咕喳咕喳就走了。这大泥鳅一转身又回来了。王老头又哆嗦了，心说：“怎么又回来了？咋能吃我呀？是怎么着？”这泥鳅就问这王老头：“这河叫什么呀？知道吗？”王老头一听：“嗨，这我当然知道了，此乃皇上刚刚改了名御赐的永定河。”泥鳅一听：“呸！皇上算什么呀？啊？他说叫永定河就叫永定河啊。”他也不跟这河里住着，这河里住着什么，那得是我们说了算呀，知道我们是谁吗？王老汉说：“不知道，我没看见你们变回原形。”泥鳅说：“嗨，你别装着，都知道了啊，你在门口一走我们就闻见你的味儿了。”哎呦呵，王老头一听，这真是妖精啊，都拿鼻子闻。那这河叫无定河，知道吗？啊，是无定河，无定河，对对，明明叫无定河，这皇上非要改成永定河，虽然不是冲我们，但是你好歹你也得到我们这儿焚个香啊，焚个表啊，问问我们的意思啊。哎，不问我们直接改名像话吗？我还告诉你老头，打今儿个起，第一天第二天一直到第七天，你可记住了，我们要召集永定河里所有的虾兵蟹将到这儿来开会商量皇上改名这事儿。可是你想，几千几万的虾兵蟹将从各地都集中到这河里来， 这河水能不涨吗？必然要掀风起浪，我告诉你，这村都保不住啊。王老汉一听，哎呦，别介呀，我这一辈子就这么个小饭铺，我这小饭铺您给我保住得了，我还请你们吃东西呢，以后欢迎你们常来呀。嗯，我告诉你一办法啊，既然今儿我们哥几个白吃你的了，就得给你留个活路。你呀，上河边折点柳条去，把这房子周围插上点柳条，这杨柳是落地即活，那我就平安无事了。王老头撒腿就跑，您就说你干嘛去？我告诉村里人去。哎，你就一听，就你跟你老婆，你们俩人插的有用，别人插都不灵，你就管自个儿吧。说完之后，这大泥鳅顾求顾求顾求就走了，仨妖精走了，王老头可一宿没睡呀。哎呦，哎，老婆子，啊，老头子，这事儿怎么办啊？你说怎么办啊？继续烙饼，哎，烙饼啊，咱们烙出足足六天的饼来。这六天啊，咱们就指着饼吃了，咱得不停的干活。啊，老头子，咱这个小房子周围插不了那么些柳条，胡说，哪能光插咱们这小房子周围呀、啊？小饭铺周围呀、啊，乡亲们能不管吗？啊，对，得管。好，烙饼。这一晚上足足烙了六天的饼，天刚蒙蒙亮，老婆婆带着王老汉俩人就出去割柳条去了。哎，哪儿的柳树多，哪儿的柳条好割，这都商量好了，把这柳条啊沿永定河的河边一根一根的插好，插的那叫密细致，就怕这俩柳条中间啊这缝大点，河水就涌出来了，把老头累的腰都直不起来了。老太太俩手是鲜血的横流，但是那也不能休息，六天六夜渴了捧口水喝，饿了啃几口烙饼。等到第六天，整个永定河两边是柳条插满，唯独王老汉自个儿家周围还没来得及插呢。过了这一晚上就是第七天了，俩人啊晚家就跑，可问题是河水就上来了，河水从哪儿都上不来，就直奔王老头他们家。河水一起，一下就被王老头的小饭铺给冲得没影了。不但这小饭铺没影了，王老头跟王老婆这两个好心的老年人也被大水冲走了。但是只要他们插过柳条的这个堤岸却是异常的坚固，这水啊别说这柳条，连岸都不漫上来。于是永定河两边的人民们就都保住了自己的财产。后来呢，他们插的柳条渐渐的长成了大树，那就更加护卫着河岸。永定河两边的人民呢，为了纪念王老头和王老婆，就常年的在永定河两边栽种柳树。 徐徐道来话北京，京腔京韵字多情，感受新派京味文化， 听徐德亮徐徐道来 话北京。 刚才呢就是王老汉栽种河堤柳，那么这个大牛小牛这个守着这叫金门闸，这是一个什么故事呢？叫牛镇牛水兄弟。哎，咱们再来听听。清朝的时候啊，在永定河边义和庄有一家姓牛的，这年夏天呢，牛氏生了一个双胞胎的儿子，牛家上下是高兴的不得了啊。大牛起名叫牛镇，小牛起名叫牛水。牛镇牛水从小力大无比，连玩耍的东西都跟别人不一样。他们啊爱潜水，爱潜到永定河里游泳，从河底摸石头，然后呢抱着石头在河里比赛，看谁游得远。那别看他们抱着石头可就是不沉底儿。有一年夏天，连着下了七七四十九天的大雨，眼瞧着永定河的河水就涨起来了，滚滚的水浪就冲毁了牛镇家边上的河岸。哎呀，把这个牛镇牛水给急坏了，看着大水冲出啊就要淹没自个儿的房子了，牛镇就抱起块大石头叫牛水兄弟堵口子嘞。牛水一听也没想啊，赶紧抱着石头就游过去了。 哥俩呢紧紧地用身体和石头堵住了冲开的大口子。可是滚滚的洪水夹着泥沙，翻着五六米高的大浪，猛烈地冲击着这哥俩。哥俩呢一会儿被冲开，一会儿又顶上，被冲开又顶上。没有一炷香的功夫，兄弟牛水就没劲儿了。牛水就喊：“哥哥，我不行了。”牛振回头一瞧，村子已经进水了。如果他们俩现在退开，洪水会马上就淹没全村。牛振啊，其实是忍着，他也早就被水冲得晕头转向了。他说：“兄弟，你是自己活命，还是让咱村几百口子活命？”牛水说：“那得让几百口子活命。”对呀。正这会儿啊，爹娘跑过来了，打远处：“大牛、小牛，你们退回来吧！”牛振、牛水一块喊：“爹娘，你们上房顶，快上房顶！”牛振那儿一边哭着一边喊：“儿不能孝顺你们了，你们快让大爷大娘们上房啊！”牛振、牛水拼了性命也不离开这缺口。没过多久，俩人就被涌进来的一个大浪给冲没了。等水落了以后，全村人出动找这哥俩，怎么找也找不着。等到啊第七天的晚上，牛振、牛水的爹娘也病了，哎，忽然听到了一种啊奇怪的声音。他们啊顺着声音找到了金门闸，就听见两个男孩的声音说：“大牛大牛，镇水不发愁，小牛小牛，河闸两边守。”就借着月光，老两口子在河道两边的墙上看到了卧着的两个汉白玉的水牛。这俩水牛一边一个，是遥遥相望，不离不弃。后来这儿啊果然修建了一个闸口，人们就管它叫金门闸。直到如今，京南十八村还流传着一首歌：“金门闸银钉扣，一边握着一个大水牛，水牛水牛不吃草，听见他叫你快跑。”哎，人们说这就是大牛跟小牛变的石牛。几百年来，他们一直忠实地守卫着这里。每到永定河发大水的时候，他们就叫唤，提醒人们赶紧躲避水患。 音节跃动，描绘市井风情。声腔抑扬，勾勒精华美景；弹板丝弦，韵律悠扬。听徐德亮演唱《北京小曲儿》。 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德来话北京，我是徐德亮。下边呢，咱们就是北京小曲儿了。咱们继续来听琴棋书画这第四段画。这话可不是画画的话，而是说话太多。这话日发千言，阔论高谈，狼嚎鬼叫，讲谱说山，口干舌燥，嘴发黏。哎，天天说话。哎，这是清代的一个插曲，它是专门讽刺那些个老说话老嚼舌头这样的人的啊。这叫琴棋书画，这是第四段画。三弦伴奏李建书老师，徐德亮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讲谱说山，口干舌燥，嘴发黏。 披。穷道念张家长，李家短，有的没的瞎扯淡，终日里苦少穷脚。嘴斗拌了蒜，说的死人把身犯，贫嘴恶舌真讨厌，他永远是车轱辘倒粪，没结没完。 滚滚长江东逝水。 听众朋友，北京的声音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回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的整点快报节目。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